胡晓和星星两队的选手这时候也早已经从比赛鞋中出来了。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显示着最终的比分，双方选手走着比赛结束后的程序，在赛场上向全场观众致意和对手互相致意。胡晓的诸位个个神情麻木，机械式的和星星的选手逐一握手，诸如打得不错啊、继续加油啊、恭喜一类的客气话基本都省略了。 这些反正都是走个形式，说不说的没人会计较在意。他们的队列倒还算整齐，以队长唐昊为首依次往下排列着。排在第二位的副队长刘昊很快就看到苏沐橙走到了他面前，脸生怨恨。苏沐橙的心情却很不错，笑盈盈地望着他。刘昊冷哼了一声，没去理会，只是下意识地把手伸出去， 想快些握完了事儿，结果苏沐橙却没有伸出手来接。打得不错，苏沐橙微笑着说：“你。”刘昊怒。这场比赛谁都可以说打得不错，唐昊、赵玉哲甚至林峰，他们在比赛中都很拼搏，即使落败都展示出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唯独刘昊不能。 被苏沐橙打爆、毁掉呼啸一线生机的他，绝对是本场比赛最令人失望的那个。若有本场最差选手的评选，刘昊绝对可以毫无争议的获选。结果现在苏沐橙对他说打得不错，实在是充满了讽刺的一件事。刘昊到底心虚，无力和其争辩，只希望赶紧熬过这会儿。但偏偏苏沐橙还是没有伸出手来和他握手。 我可不像某人一样舍不得浪费时间在意你做过的那些龌龊事，我很介意的。苏沐橙还在微笑着，却只丢下了这么一句后，根本没和刘昊握手，就已从他身前走过了。刘昊呆住，什么把握赛点，坚决出击，全力进攻，完美表现？不是啊，这女人根本就是在报复。 是在场上寻了个机会就朝自己拼命的开火宣泄。混蛋！刘昊左手握紧了拳头，伸出没被苏沐橙理会的右手，却好像连他自己都遗忘了似的，僵在了外面。星星苏沐橙之后走过的选手是莫凡，走过时丝毫没有理会刘昊的状态，看到有个人在那儿撑着，就伸上去握住，胡乱摇了下。 打得不错，他说着。什么？这话简直五雷轰顶一般，将刘昊直接炸醒。连你这家伙也在羞辱我！刘昊大怒，但是莫凡说完这话，根本不停留的就已经从他面前急速飘过。打得不错，打得不错，打得不错。他机械式的和呼啸的人握手，和每个人交代这一句话。 这是他所学来的，赛后要做的事没有任何变通，对每个对手如此做着，但是此时对刘昊却成了苏沐橙之后的一记神补刀。刘昊觉得自己已经有些站不住了，打得不错的讽刺声似乎在全场回荡着，他好像看到全场观众、还有呼啸的队友、还有各大媒体的记者、评论家都在微笑地朝他说：“打得不错。” 天旋地转，刘昊忽然就倒下去了，全场一阵骚乱，还在赛场上的选手更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现场的工作人员火速冲上了台，将刘昊抬了下去，迅速找人进行治疗。两队选手的赛后致意就这么草草收场了。但是赛后的记者招待会还得照常进行，刘昊顿时成了热点话题。 但不仅仅是在赛后晕倒，作为导致本场呼啸输掉的最大漏洞，这场招待会对他来说本身就会很难熬。现场甚至有记者怀疑这家伙赛后的晕倒不会是装的，想回避吧？当然，疑惑不好意思直接问出来，这有些忒没人性了。万一人家是真的晕过去了呢？于是招待会大家就以假模假样的形式关心为开场了。 在得到刘昊并无大碍的答复后， 自然就要抛出对于刘浩本轮比赛的表现你怎么看的问题。本轮个人赛刘浩被叶修打败，团队赛再被苏沐橙打爆，直接导致呼啸输掉团队赛，是呼啸丢掉六分的最大凶手。一般战队这种时候多会对表现糟糕的选手进行维护，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但是呼啸队长唐昊可不是这个风格，他非常耿直地以灾难来形容刘浩今天的发挥。太可惜了，大家纷纷想着，不是可惜刘浩令人失望的表现，而是可惜唐昊给出了有益于一般战队的耿直答复，但刘浩却不在场，不然会不会迸发出什么火花呢？不过这样毫不留情的批评也算是相当少见了，记者们比较振奋的纷纷构思着这篇稿子该怎么写。这时候其他场次的比赛结果也已经都出来了，301那场是最早结束的，最终他们毫无悬念的10-0完胜临海，以239分的积分领先呼啸2分，落后星星5分。百花战队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个人赛被霸图打了个3-0后奋起直追，擂台赛团队赛接连获胜，最终比分7-3，积分237分和呼啸相同，不过因为直接交手的小分不如呼啸，暂时还在第9名，但至少将希望挽留到了最后一轮。百花现场粉丝激动万分，队伍顽强不屈的斗志让他们深感自豪，他们坚信这样的队伍一定可以战斗到最后一刻并收获令人满意的结果。此外，雷霆战队最终也在团队赛里击败了轮回，比分7-3，雷霆战队目前积244分，和星星相同，因直接交手小分不如星星，在积分榜上暂列第6。但是最后一轮雷霆战队客场挑战神奇，从对手上来说在最后一轮是最轻松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雷霆已经算是进入季后赛了。雷霆主场的粉丝们的欢乐比起百花主场可就多出几分从容了。看完了其他各场次的最终结果，潘林和李一博还在眼巴巴地等着呼啸和星星这场最后的技术统计。终于最终统计公布，本场比赛的最佳选手到底还是颁给了罗吉，官方点评充分肯定了他在本场比赛的出色发挥以及重要作用。 不愧是李指导啊， 打赌输了的潘林免不了遗憾。 呵呵，要你破费了。哎，我知道有一家大盘鸡不错啊，一会儿走起吧，宵夜大盘鸡嘛，走吧走吧， 潘林招呼着。比赛转播也在这两位的题外话中宣告结束，职业联赛第10赛季第30轮比赛至此也全部结束，除去竞争激烈的这5队，其他战队也都在兢兢业业地打好自己的比赛。积分榜上最大的变化就是301队完胜临海后终于再回前8，百花战队却被挤至第9，季后赛的8支战队非得最后一轮决出不可。此外，蓝雨战队本轮8-2战胜了虚空，在积分榜上重新超越了霸图，冲到了第2位。这部分名次之争会影响到最终的季后赛对阵形势，倒也是有相当的人在关注着。呼啸的赛后记者招待会，刘浩收获了队长面对媒体的直接批评，而后星星的记者招待会罗吉首次出席，被团团包围的记者问得晕头转向，可怜巴巴的希望有前辈搭救，结果无人理会，叶修和苏沐橙非常从容的在那边自己聊自己的呢。 把刘浩都打晕了，太凶残了，你一看到他就忍不住暴躁。冷静啊，不会再遇到他了， 那可没准还有一轮呢。 叶神，能不能说一下你们这轮怎么会对呼啸做出如此大胆的布置？ 这时有记者觉得苏沐橙都把瓜子抓出来在台上嗑了，实在闲得太过分，终于冲过来打断二人闲聊提问起来。 大胆吗？我并不这样觉得，呼啸战队那种极端的战术用得了一时用不了一世，能取得这么多轮漂亮的战绩已经是不错的运气了， 真想靠这种战术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实在太小瞧大家了。 这么说您并不看好呼啸了？ 呼啸最后一轮对手是谁？ 是微草战队。 哦，王杰西要是会被这种战术干掉，我觉得他就不要勉强，快点退役好了。 这个 你不是刚说还有最后一轮没准吗？ 排名是没准，但不代表呼啸就能赢嘛。能不能谈谈苏沐橙今天的表现啊？ 精准地把握了赛点，果断出击，完美发挥。 那对罗辑的表现怎么看呢？ 我们能取得胜利，多亏他所打下的基础。 那么罗辑会在季后赛出场吗？ 这可是秘密，不能提前公布。 那么能不能问一下，星星希望在季后赛首轮碰到的对手是谁呢？ 赛季还没有结束，星星也没有百分百进入季后赛，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太失礼了。 记者无语。妈蛋，刚刚从挑战赛里胜出就宣布将是第10赛季冠军的那个人是谁啊？是你吗？是你吗？